是十分依窗看门外暗灯，埋头夜雨静吻路人，沉在雨中你低声地说 Happy birthday my love one， 为何现今只得我呆望雨丝，呆呆坐姿夜半已是，拿着两杯冻的香槟说 Happy birthday to me。 绵绵夜雨无言泪珠，陪我庆祝今次生辰，绵绵夜雨无言泪珠，齐来为我添气氛。无人夜中穿起那绵延舞衣，呆呆踱坐折枝落时，拿着两杯暖的香槟说Happy birthday to me。 Happy birthday to me。